佛门清净地原来都是商机处处的，由入场啦、上香啦、求签啦、解签啦、添香油啦，哇，样样都要收钱啊！唔俾钱嘅就真系唔好入去拜神拜佛啦。喺大陆四大佛教名山中嘅九华山同埋峨眉山，一早就已经以旅游公司形式上市咯。去年嘅盈利分别系有7000万同埋接近2亿啊！买唔到楼嘅港珠朋友可以考虑下去呢啲名山出家几年，咁啊应该好快凑够首期噶啦。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喺以前咧，共产主义嘅主体咧就无产阶级。喺以前咧，中国人咧会因为其他地方有排华活动啊，就同仇敌忾。喂，今日无产阶级即系低端人口啦，最大规模嘅排华运动，咦系北京喎？喂，习大大咧话消灭贫穷人口，喂原来唔系消灭贫穷啊，系消灭人口啊！喂喂，真系强国如此多分啊！我系强国新闻者白奇， 好欢迎翻嚟今集嘅强国生还者，大家好，哇好耐冇见啦， 三缺一啦，咁咧今日 MJ 又唔喺度， 到 MJ 嗱、這個， 因为咧首先我要强调点解 MJ 会唔喺度先， 系 因为我哋三个咧，佢系属于低端人口嚟嘅， 系啦， 低端人口唔喺度， 外国移民顾问低端人口 MJ， 系啦，咁佢已经低端人口已经唔喺度啦，系啦。 OK， 咁啊冇办法啦，咁啊低端人口 MJ 就去咗加拿大，但系低端人口 MJ 今日就换翻个高端人口阿 Win 咧，就同我一齐做节目。 OK， 哇，好耐冇见咁多位听众啦，因为都应该有两集咯，我应该连续系十几日出咗差， 唔记得啦。依家你啲高端人口，我低端人口管唔到啲高端人口啊，真系，真系桥口呢个咩低又低端又高端咁样吓。 开始紧嘅，其实呢一件事喺早三个月至半年，由国内坦你讲嘅北京啦，北京就系呢个嘅将一啲人拱咗去，或者将佢系将成个政治中心搬咗去一个叫雄安区嘛，雄安新区嘛，跟住之后就慢慢慢慢已经实施紧将啲人赶走嘅。因为北京市政府已经是觉得太多人啦，咁啊点样赶走呢？咁啊可以由阿白奇介绍下呢个低端人口嘅情况。 唔系，首先咧，我想问一问阿 Win， 即系我想问一啲高端人口啦，我啲唔识啊，即系我唔知点解突然间咧近排好多人同我讲话我系低端人口，其实乜即系点样定义咩高端咩低端咧？喂， 有钱同冇钱咯， 我咁唔怪之我系低端啦。 社会有冇贡献咯？ 我有噶，我有贡献，我冇钱咋？ 咁都应该系低端嘅。其实最容易去定义在国内来讲是不是一个低端或高端，真的有没有钱。现在国内的市场，国内的社会都是一个叫做笑贫不笑娼的年代来。所以 沒錢，尤其是你啦，你笑你成日笑拍你槍一定唔笑啦。 系啊，咁所以冇錢嚟講咧，就一定係界別為低端。就算你一個藝術家或者一個研究生，你係冇錢嘅，你都一定係喺用國內俗語，一定係一個低端人口。 其實咧嗱，其實好明顯噶啦，即係頭先阿 Win 都提過啦，咩叫低端咧？冇錢、冇地位、冇權。咪低端咯咁样，咁佢即系我谂各位听众咧，依轮咧都不停喺度上网啦，或者睇电视啊，电视我唔知 TVB 有冇播，我真系冇睇过。咁就讲点样讲啲低端人，即系所谓低端人口咧，北京嗰度咁其实好简单嘅啫，唔想大家唔想谂到咁复杂嘅，纯粹搵一批人。去你屋企度将你啲嘢打烂晒，要赶你走，唔系佢讲咯，将打到咁复杂咧要。 咦，真系有用呢一招咩？以我所知嘅，应该如果系北京市咧，始终系天子脚下咧，应该会用比较上文明少少嘅手段。 乜嘢啊？ 就系将你一啲穷卵啊，集中地啊，或者平价租嘅住宅，将佢用各种名义咯，拆迁又好，重装又好，装修又好，总之用各种嘅名目啊。就话要赶你人走咯。 嗱，有冇用呢个名义我唔知道，但我头先讲嗰啲咧有晒片嘅，即系嗰啲咧即系点样打烂啲嘢啊，点样赶啲人走有晒片嘅。如果你用头先阿 Win 你讲啲文明，所谓文明啲嗰个做法咧，你唔会咁快嘅。即系我哋依家强国，你明唔明啊？我哋系一个强国，系讲效率嘅，系嘛？即系唔系用你啲咩叫啲英美先会用，啲帝国主义先会用咩？唔知又话点样咩拆迁啊乜嘢？你太冇效率了。 即系唔系我哋强国，唔系我哋中国速度，你明唔明呢样嘢 ？O K， 其实都几可怜嘅。你话一啲嘅，头先喺节目之前啦，喺咪前我同阿白琪都讨论过，即系冇一个城市，如果你将一啲所谓嘅，尤其是国内我哋头先所讲嘅低端人口嘅定义就系冇钱嘅，但系。往往呢堆人系对呢个社会系有贡献嘅，譬如系一啲餐饮业嘅侍应啦，亦都系譬如系一啲嘅清洁工人啦。咁如果真系 做网台嗰啲啦，又或者 网台嗰啲咁右边啦，或者阿伯奇啦，记住大家帮手卖网台 啦， 支持下我哋啲穷人啊。咁啊，你将呢啲有贡献嘅人赶走咗，咁呢啲嘅工种、呢啲工作都要有人做嘅。但系而家个问题就唔知北京市政府有冇考虑到。做相关嘅事情呢， 我谂佢有考虑嘅。咁其实呢，我睇相关嘅报道呢，都好似安排咗啲地方呢俾啲所谓低端人口瞓嘅。例如咩呢、例如桂园机。係啦桂园机。我听讲话有一个桂园机，即係嗰啲室内嗰啲啦，当然讲㗎嘛。有十几个人喺度瞓㗎。即係其实呢，可能我哋国家呢係想将嗰啲资源更加集中啲。咁呢就褪返，但依家啲北京啲楼都唔平㗎嘛。咁就褪返啲地出嚟起多啲楼。係啦，咁你嗰啲低端人呢，你咪瞓下啲桂圆机啊、麦当劳啊嗰啲 ,ok 嘅。冇所谓，咁还点都低端啊，冇所谓啫。有麦当劳瞓有冷气喎、啊。有暖气喎、啊。 我諗都会用尽各种嘅名堂驱赶㗎啦。不过呢，喺上几个月前啦、啊、以至到我上星期喺山西太原呢，就同一个北京真係北京户籍嘅一个同事倾偈，咁佢就话北京而家实施紧嘅系乜嘢咧？就当然头先我哋所讲嘅驱赶呢啲所谓驱赶人流啦，但系其实喺早几个月咧，已经喺学校喺教育嘅体制里面开始咗一件事嘅。就是如果一啲唔系北京户籍嘅人，佢哋嘅下一代，佢哋嘅仔女咧，系唔可以读高中嘅。 吓， 一般嘅幼稚园、小学以至到初中系可以俾佢读嘅。但系当佢由初中去转去读高中嘅时候咧，冇北京户籍咧，冇一间高中系愿意。 咁如果我系一个高材生，年年考第一，攞晒奖学金， 国际学校咯，或者私人学校， 咁、哦、都有得 读，有钱就可以解决，但系唔会有官立学校收你。 嗱，呢个咧。我觉得有个解释嘅阿 Win， 就 系 咧强国，佢想培育一啲学生嘅国际视野，咁咧所以佢想尽量将啲学生咧逼去啲国际学校读，去培养佢国际视野。冇钱唔紧要嘅，冇钱咪打多两份工咯。吓，咪同埋佢依家点解要咁样拆晒啲屋啊？你要俾租啊嘛，你做咩嘥钱俾租啫？ 麦当劳 系咯咪得咯，咪悭翻啲钱供个仔女读国际学校咯。 OK， 咁咪提升国际视野，咪从而令到强国。咪更加强咯，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尽力咯。 但系咧，呢、這个国际学校讲紧一年嘅费用系十几二十万，一个我当一个清洁工人又好啊。服务业嘅飲食业嘅一啲嘅从业员都好啊，我相信佢一年嘅人工都应该支付唔到喺北京啊。 咁你啲人唔够勤力咪咁咯， 应该连续打四份嘅侍应， 系咯， 连续同时间。 咁佢有冇把握一带一路嘅机遇去哈萨克嗰度嘅麦当劳做清洁啦？有冇啊？ 巴基斯坦都得。咁啊，嗱，总之而家情况咧，头先同白琪讨论咧，其实北京已经开始咗啦。咁但系听。白琪讲咧，深圳其实而家都好似系有相关嘅情况。 嗱，呢个传闻嚟嘅，你唔好讲到我有内幕消息噶。真系我呢啲低端人口乜都听唔到嘅。咁咧，话说咧就有网民，即系当然系强国嘅网民啦吓。咁咧就 post 咗张相出嚟，咁咧就系话咧。嗱，嗰张相系写咩？系边个出嘅先？首先系一个深圳市龙华区啊，即系一个福城街道 系 啦嘅一个执法队，即系抌晒印噶，官方文件嚟噶吓。咁咧佢就话安全告知书，咁为我哋啲强国居民着想。佢点讲咧？各租户，你租住嘅房屋咧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保障个人嘅人身。同埋财产安全呢，请自行喺2017年几多月几号前退离搬迁，为消除安全隐患。咁呢我队呢将开展联合执行行动啦，请各租户了解配合政府工作。咁都系好事啊，咁安全啦嘛。咁本身系北京嗰单嘢都系为安全㗎。 咁啊，即系都系用一个咁嘅理由啦，就将住喺里面嘅一啲嘅租客啦，我相信都大部分应该系租客啦，就即系总之唔理佢啦，总之你要离开呢个地方啦，咁样理解。 咁因为系安全啲。阿 Vin 你啲人，我觉得你成日戴有色眼镜睇我哋强国。咁、你北京嗰件事点解会发生呢？就系、是、因为咩大兴区嘛，系咪？即系总之有个区啦，火烛。咁就令到当局正视个问题，咦？喂，你啲楼宇结构嗰啲好多安全问题喎、唔掂喎，即係要整顿啦。咁你班人一直住喺度都唔安全㗎，你咪搞多两次火烛，你烧死你咁唔好㗎嘛。 点解呢个咁嘅例子或者个故事呢咁似个七七六沟借故咁样，哎呀有个是非唔见咗咁样。跟住就话入嚟要搵啦咁样，好似有啲咁嘅味道囉。 系噶，咁你即系总之咧，我哋都唔好太有色眼镜睇强国，咁强国都系为大家好嘅。咁、咧，虽然咧据闻咧喺大，我唔讲深圳住先啦，深圳个传闻、即系仲系传闻啫，大家冇信啲留言啦。北京虽然好似据闻咧受影响嘅人咧数以十万计嘅，系啦，咁但系唔紧要嘅，同埋强国另一个苦心就系想佢哋。都差唔多多过两个月都过年啦、 早啲翻乡下， 早啲翻乡下啦。因为佢每一年嗰啲春运嗰啲都好闹搞㗎嘛。咁今年呢慢慢疏导返。即係你分派囉，以前香港以前都有讲乜鬼咩弹性上班时间。依家咪有弹性回乡时间囉。 OK, 咁啊都系一个好事嚟嘅。早少少唔使又炒黄牛啊或者买贵嘅火车飞啊机票囉。唯一可以咁理解。不过呢即係以我嘅了解解咧，北京而家嘅感觉啊，或者嘅感觉啊，人系少咗啲嘅，的而且确系少咗啲嘅，路上嘅车咧都系少咗少少嘅。我相信就系同呢个坦内所讲嘅一个低端人口又好，或者政府嘅规划，将一啲嘅行政机构搬去雄安新区，又将一啲人口又好似系搬咗去河北一啲地方嘅，一路一路将佢外移。即系会系有关系咯，都系一件好事。以前喺北京真系好痛苦，喺条喺可能即系坐架的士去车站，随时系塞两三个钟以上嘅，好恐怖噶。 北京咧都系出名嘅塞车之都嚟噶啦。咁咧其实咧，即系我喺呢啲时候又讲一讲历史，真系唔好意思啊。咁真系咧，即系可能大家闷。咁咧就系咧，其实咧。强中国嘅历史入面呢呢啲事呢唔系第一次发生嘅。即其实系仲系周不时发生添。咁呢其实呢其中一个比较出名嘅例子呢就是清朝嘅时候。即我唔知各位听众呢有冇睇过清朝嘅一啲历史，或者有冇睇过以前有套劇啦，好似陈道明做嘅。叫康熙王朝劇集嚟嘅。 电视劇嚟㗎嘛。 电视劇系电视劇。 康熙微服私巡定系 康熙王朝啊？你乜鬼私巡啫？咁咧就咁咧就系讲紧话咧，清朝有段时间咧，佢因为咧佢想攻打台湾，咁咧佢想攻打台湾，佢又想切断当年台湾个补给线， 系 咁咧，所以佢喺福建厦门当个地咧。跟住嗰啲地方咧，就将沿海啲居民全部迁晒内陆。 哦，系啦，好似都有读过。 系啊，咁 喂，《鹿鼎记》都未有介绍过。 《鹿鼎记》有介绍过咩？我唔知 道。应该有啦。 阿伯小波同你介绍。 Annie 肥啦，Annie 肥啦，咁系真系有出现过嘅历史上。 系啦，咁咧佢系 好似呢个当年打个倭寇啊，即系明朝咩戚继光年代都有类似嘅一啲政策。 系啦，咁咧其实咧都系为国家好嘅。咁即系虽然用啲手。法咧就系讲紧话咧，佢点样搬嗰啲人咧？佢就系咧，咁本身可能我住喺厦门啲沿海嗰啲村啦，咁样，咁咧就佢咪烧晒嗰啲村咯，咁烧晒啲村。咁你烧死咗，咁你唔好彩，你走得慢啊嘛。咁、但系你跟住你啲人咪慢慢迁翻内陆咯。咁我烧晒啲村冇地方住啦。咁你官府人俾我住，咁我咪你慢慢迁内陆，咁咪做到效果咯。呢啲咪中国速度咯， 呢啲系中国式嘅解决问题方法咯。 系啊，咁系真系有用噶、哦，即系真系后屘令到嗰度即系厦门啊，或者嗰时所谓福建沿海一带，真系。冇晒人㗎喎、 啊。咁啲海盗喺沿海一带呢又冇嘢抢啦。咁所以就解决咗个海盗嘅问题。 係啊，同埋后咪你清朝咪收复咗台湾囉。咁咪康熙盛世囉。係啊，呢、這个就係、是、 中国式嘅管理模式囉。只可以讲係中国人嘅管理模式囉。 係啊，咁所以呢。咁所以呢就其实呢大各位。各位听众呢就唔好戴太多有色眼镜。因为呢喺我哋 中国历史上或者强国领导嘅心目中咧，人咧不嬲都唔系好系人嚟噶，系啦，咁冇所谓噶，你啲人你 最近啲又可以保持大局， 系咯，佢依家已经文明咗啦，佢有冇放火烧你啲屋啊？有冇杀你啲人啊？有冇啲人拎啲枪炮嚟驱散你啊？冇啊，你都系有秩序慢慢疏散啫嘛。我觉得中国人有样好得意嘅，就系咧。明明自己屋企咁样俾人拆咗成几十万人咧，都好乖乖咁咧，慢慢哎呀，周围喺度搵下柜，搵下柜员机瞓算啦。 咁但系你要谂下，其实喺佢嗰个，我哋代入呢个低端人口啊，即系佢喺北上漂泊，喺呢个北京打工，咁啊本身住嘅地方又冇咗，咁你话翻乡下可能又唔知做乜，前路茫茫，咁啊真系都几悲哀嘅一件事嚟嘅，真系。换位思考，我哋系站喺呢个人嘅角度去考虑嚟讲， 其实系嘅，因为咧，其实咧，可能香港嘅听众咧就未必会多嚟香别镇打工，即系有嘅，即系有可能去上海出 trip 啊， 但系国内好流行噶嘛，即系我同阿伯奇识嘅都好多系哦，湖南人去咗四川，或者湖北人去咗北京，好多， 其实好普遍嘅，即系其实喺强国嚟讲呢个现象，即系嗰啲咩北漂啊、港漂啊呢啲词汇都系咁样走出嚟嘅啫嘛。 嗯， 这个呢我觉得即是今节的时间呢就比较紧缺。 是。 那因为阿 Vin 又认识很多尤其是女啦。那呢就是因为我离乡别镇打工又很寂寞。那就可能有些出轨啊那些东西。那这一集即我就不识的啦。Okay. 那这些就可能找阿 Vin 有一集他可能即是讲一下这些的经历或者啊那些人的生活历程是怎样啊。 我认识到我朋友班级出现过很多次这些行为或者举动。找一节可以即大家一起探讨下嘅，不过最后几分钟时间啦，其实国内而家嗰个嘅低端人口或者个城市规划咧，好明显喺啱啱过去呢半年咧，系睇到好大嘅改变嘅。以前系随便你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嘛，而家随住北京，以至到头先闻到少少味嘅深圳，或者将来嘅所谓我哋成日讲嘅北上广深，会唔会开始慢慢出呢啲情况咧？真系好难讲。真係好难讲，但係以我嘅了解啊，或者最近嘅睇法呢，其实唔需要用呢啲手段，你一个嘅物价上涨已经将令到好多人却步。前几日寻日我喺广州，咁同一个广州当地嘅同事傾，佢而家嘅广州珠江新城已经去到七万几百万一平方米，即係七千几百千蚊一尺。如果係天河区嘅一啲集中少少好啲嘅地段，已经係讲咗十万蚊一平。即系萬幾蚊， 萬幾蚊啦， 系咁啊，當然佢係人民幣啦，你再乘翻匯率，同香港嘅新樓仲有少少嘅距離，不過都已經係好高嘅喺國內。 係啊，同埋咧，嗱依件事我又想講一講少少啦，節目最後時間啦，即係一節嘅最後時間啦。其實我覺得有一樣嘢好恐怖嘅，究竟我哋頭先開始定義咩叫低端人口？咁其實咧，佢即係窮啦。咁咩叫窮啊？ 冇钱啦、 啊！咩叫冇钱？点为之搵几多钱？点为之先至为之冇钱啊？ 咁啊，简单嘅讲法，国内就冇车冇楼就系冇钱咯。 哦，咁即系我同你啊，我一定系啦，咁真系 吓系啦。咁你有楼、啊，你有几层楼、啊？ 系啦，咁即系其实呢样嘢最可怕咧，就系讲紧话根本一个人治嘅社会，咩叫低端人口任佢定。 是 啊， 可以咁理解。 是啊，呢个系即系最可怕嘅地方。 咁国内嘅逻辑思维从来都系人治啊嘛，唔会有法治啊嘛。咁啊，唔好讲咁多咁悲哀嘢啦。啱啱翻嚟强势回归嘅第一节，我哋乐观啲，积极啲。咁啊，今节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再见。 好。